枪就 枪枪三人行开始了，又聊那些上不了桌面的东西。现在说说今天的这个正题儿，今天正题儿也是东北方向上的事儿。这个哈尔滨，哎，就是说春节期间的这个事儿啊，哈尔滨天价鱼，你注意到没有？就说这今天的这个，我就觉得你搞新闻的， 上海女江西饭，这都是跟春晚一样重要的事情， 全都是翻来翻去啊。嗯，今天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就老是说，这个马后炮没有什么不好，对吧？哎，怎么样怀念这个严肃老人呢、啊？这严肃这个过世了，你觉得我当时想到最后，就他有一句歌词，我记得你对那英唱的。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借我，你说现在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在生活在不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在这么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社会啊，你经常看这些新闻呐、啊，你就恨不能你有这么一双慧眼，能够把这个纷扰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别了，还是雾里看花比较好。看得太清楚啊，像我们华东师大校友江绪麟这样。 哦，江绪麟好像自杀。 对，看得太清楚是不好。他不知道啊，我要知道的话，我就劝。 我也是看见很多这个写他，哎，是跟你是同行是吧？你是社会学家吗，周老师？ 谈不到什么社会学家，就是教社会学的一老师。 哦，那么这个这样。社会学跟今天的事儿有关系，就是哈尔滨这个天价鱼。 对， 我先让给你们看看这个照片，为什么今天我们还在聊这个事儿，你可以看看。你看啊，这是那个收费单，就是这个游客呀跑被拉到一个叫一个什么野生渔村，吃了这么一顿啊，买单10302元。你注意看，主要是一种黄鱼啊，就黄鱼是这个398块钱一斤啊，是按这个价算的，最后买单这么多。然后你再看下边，哎，这个是哪个账单呢？这反正 这个是后来他实际付的， 哦，就是警察来了嘛，又减了3000多，就付了7000多， 对 吧？哎，你知道，官方调查第一天情人节那天组成的嘛，就是说第一天调查就说这是明码标价。没有太多违规的行为，结果这个网友一怒啊，哈家哈尔滨马上组织调查组，哎，我们这检讨调查工作。然后过不了两天，邦基又出来了一个结论。为什么我要让他们这个结论呢、啊、打出这个字幕来？你知道，我就觉得啊，太熟悉了。你信不信？你看看最后这个现在这个天价鱼啊，你就看这些啊，北岸虽然是北岸野生渔村，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换成很多个名字啊。把人工养殖黄鱼当野生黄鱼售卖，欺诈消费者，餐饮服务许可证到期未按时申请延续，无证经营，证照与牌匾名称不符，不以真实名称提供服务。你再看下边，点菜单上签字系饭店服务员所签，双方发生过肢体冲突，陈某被打，就这个投诉者了，情况属实，民警张某某出警，存在不规范、不文明执法行为。哎，我就觉得这个调查结论呢、啊，它有一定的普适性。嗯，你觉不觉得我每个地方一遭投诉，最后你要认真调查，都是这么一些。就咱这个饭店，好像就少有几个是名实相符的，证照没过期的，对吧？就是说什么卖什么的，就是怎么这是个。一定程度上是个较为普遍的事儿，你不觉得吗？ 当然是，这就是诚信问题。诚信问题有3个层次，一个是国家主权信用，一个是一般企业信用，一个是自然人信用，一个是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我这词儿都是官方文件里的原话啊。 哦， 这个不是我自己用的词儿， 你是不是整天背党和政府文件？ 不用背， 社会学 在这摆着呢，对吧？哎，这个，就说这些诚信是个大事儿，为什么呢？我们现在18届三中全会讲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原来叫基础性的作用，后来改成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不对？那么市场经济后头有3句话：第一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第二个，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第三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你这3个你要没有，你哪来的市场经济啊？因为市场经济它是个信用经济。你像这个就是有商业欺诈，比如说为什么这么贵，他说我是野生的， 第一，野生的你就不能吃，野生你吃了你就破坏了保护野生动物法了，因为那鱼它是据说还是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呢。第二，你欺诈了，你人工饲养的，你告诉你野生的，这就涉及到商业欺诈。还有签字，签字怎么服务员签字？人你顾客签字，你服务员就给人替人签上了。你这都是欺诈行为，所以说这个问题为什么有普遍性？普遍性就是中国的诚信问题是个大事儿。所以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头叫做爱国、敬业、这个诚信、友善。诚信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可一大堆词儿呢， 对， 你都记得住？ 当然记得住，这有什么记不住的？ 你给我来了， 我们北京每隔500米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你到大街上看看去， 你能全记全了？ 我当然记全了，这还记不全 吗？你给我来了，你给我来了，你敢吗？ 国家层面就是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和谐的；社会层面就是自由的、平等的、公正的、法治的；个人层面就是爱国的、敬业的、友善的和诚信的。当然了，不，这还用背吗？ 这 不是背的问题，这是你得落实在行动中啊。 春晚主持人应该是他 呀。什么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 说以后强拆了吧，看到开到家门口啊，司机一看写了一个"富"字，像这家怎么这么 low 啊？写个"富"字，然后再开几十米，哦，有个"强"字，再开几十米有一个什么别的字，因为强拆了嘛。 真是，现在就是他说的也是，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个。欺诈常态化，你觉不觉得 这次的事情的一个翻转是他店里的这个有个姓赵的经理啊，他自己不好，本来这个情况已经是网友都已经去谴责那个姓陈的这个买客了， 嗯， 因为这个事情你不是说翻了好几番吗？ 对， 他先抱怨不满吗？ 嗯， 但抱怨不满了以后，后来他们店里边他就去调查，当时就一个比较低的商业部门的一个调查组就去调查。调查的时候没有调查这个投诉的人，就调查店里，那店里呢就出示录像啊，还有警察啊，什么结论就当初好像我们给他减价了，所有的东西讲的大家都已经同情过来了，网友的态度已经说你没钱不要乱点嘛，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这个经理跑出来又讲了一番话，他大概就觉得搞定了，这个事情摆平了，就讲了一番话，就不知道为什么那边的那个人又出示了个证据，核心的一个就是签字。其实那个牌照跟这个是不是野生的，这个都要他官方才查得到，那个一般人查不到。他能够坚持的就是说这个我没签过字，的确是有录像，他们最后分手还抱一抱。那人就是警察来调停以后啊，他们打了以后， 这个姓陈的呀，他说抱一抱啊，他现在的说法是啊，怕他打击报复。而且他现在就想息事宁人， 对， 因为他们家接到一些个恐吓电话， 对 啊， 对，他中间他其实已经退了，他就是说要吃东西亏就亏了嘛，他买单，而且也不是他买的，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买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引申到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个调查组，这个更高层面的调查，在我看来，这更高层面的调查组只讲了事情的表面的因，其实整个事情是你想有几个因素没有说。他那个店去啊，是出租车司机带去啊，那司机带去可以拿到回扣60%。你想想看，哪有这么高的回扣啊？那个 60%， 对， 就是说买单的这个， 对，就是说 10000块钱， 哎，就是说他这个店，你只要能帮我人拉来这里，导游也好，什么人来也好，我可以给你一半的钱。你说这个黑道，那他这条链条啊，他 绑架也给你绑 了。他这个链条有多大？那个警察跑来， 这已经不叫什么吃回扣了，这叫有组织诈骗。 对， 对对对。 但是我跟你讲，你要去问那些商铺的店，他完全给你诉苦啊。你我们现在设想，你站在那个商铺的角度来讲，我辛辛苦苦赚的钱。我有一半是要给我拉客的，还有叼烟的警察，还有第一次帮他调查组的当地的质检部门的这些人，他你做得到生意做不到生意你都得进贡的， 所以我 鱼不宰宰谁呀、啊？ 所以我们社会有一句话，不是治社会病，是治一个病社会，这就是中医。中医不是治人的病，是治一个得病的人。人为什么得病？西医说了，病原体、病菌、病毒、抗生素治病菌，某些特药治病毒，把那病原体给你斩尽杀尽就好了。中医说错，我们中医治病原则是扶正驱邪。什么叫正？就是正气，就是人的免疫系统、免疫力、抵抗力，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件事它有波的意义呢？因为这件事它不是一件事，它是证明我们这个社会有了病，叫病社会，就是缺乏诚信，是一个主要的病。 您说我们是从什么 时候？你抓几个倒霉的有什么用啊？所以我们主张像这种事情，如果你真要是把它作为典型听证，公开听证，把他们双方三方都叫来，叫了之后你们当面的来谈，哎，我们这些人可以问，比如咱们这些人可以问，比如像这似的回扣多少，哎，你吃没吃回扣？你说我没吃，没吃，哎，那个这个你那个，那为什么你往这儿拉客？对，完全可以来对话。我们对话不是审问啊，对话，一对话他撒谎不行，为什么？你一撒谎，你就容易出毛病。为什么？比如我问你，你哪年毕业的？你大学哪上的？你的大学同学，你的大学老师，你要是真的，你说了；如果你编的，再说一遍，你就说糊涂了。除非你受过编谎言的训练，你取得优异的成绩，张口就是谎话，容易吗？所以说我不怕你说谎话， 张口被核心价值观也不容易啊。 您是审讯过人的还是被审讯过？ 不是，这都是常识。 咱们接下广告， 像这种事就得 接下广告，接下广告，先抱着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周老师，你是研究社会哈，刚才还讲什么病社会？ 对， 你哎，我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触啊。那你说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就失去了诚信呢？ 不是，他也是慢慢的，慢慢的。现在所以说呢，大力加强所谓诚信。那么现在的我们的， 我跟你说，我听过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不要美化中华民族，就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特别把诚信当成事儿过，这五千年历史都没怎么讲究过诚信，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从近代某个时代开始，有人说是从这个北南宋亡了。有人说是从清末，有人说是从这个民国，有人说是从新中国开始，有人说是从文革，对吧？人们这个丧失了诚信。您是这个过来人，您怎么看？ 从传统文化的精华，比如说孔子就讲，孔子的学生就问孔子，一个国家有几件重要的事儿？孔子说三件：兵、粮、信。兵就是国防军备，哎，粮就是粮食物质基础，信就是信用诚信，对不对？完了，学生跟他调侃说：“去一个。”孔子说去兵，这就相当于小兵说裁军100万，裁军现在是30万，就首先就是去兵，绝不要搞军备竞赛，绝不要穷兵黩武，去兵。完了学生说还得去一个，孔子一想还剩一粮一个信，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吧。 去粮食， 对，但是孔子 也要讲诚信呢。 对，但是孔子讲了，自古人皆有死，民无信则不立。人家说的多棒，宁肯去粮，去粮那不就死了吗？但是人不得早晚得死吗？但是民无信则不立。什么叫立？立得住，立得起来，立得住就是可持续发展，就是你这节目18年，它立得住，这是最关键的事。 全靠信呢、啊？ 对，你没你可以有一个责任说过，你可以骗一个人，对吧？一辈子也可以骗，在同样的时间内你骗所有的人，但是你就没办法做到在所有的时间内骗所有的人，所以你这节目没有诚信，人家看一遍看两遍，人家上当了，人家不看了。他这么个道理，所以说人家最后，人家孔子那句话，民无信则不立，我去兵去粮我也得不能去信。你说中国古代重视不重视信，但是主流文化。 不是，他说这个，你这我就又想起这个琅琊榜来。你说这个，你看这个琅琊榜里，这就说明一个东西啊。其实我觉得琅琊榜里隐藏着一个情怀，但是这词儿有点说烂了啊。就我觉得他这个创作者啊，心里就觉着能不能这个还这个一切的清明，对吧？他有一种就这个能不能重视真相。一切价值都是次要的，对吧？真相是和是这个事实。你看他这里边讲，就在中国混世界，包括混高层、混政治，对吧？你看这个胡歌就是个梅长苏是干什么的？就是说是、啊、这些脏的手段让我来干，这就说明你看自古以来的一个矛盾。你要想成功，你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社会里，你要想成功，你得玩点脏的。什么诚信诡诈之术，就得鬼谷子，对吧？这一套。但是呢他又有一个理想，他希望一个价值观，对吧？就是但是这个两个不能合于一个。你看就是说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诚信真诚的高尚的，又是阴险的玩阴的。但于是呢你看他在戏里他把他分给了靖王。靖王你是代表道的，你是代表真诚的诚信的，所以你永远不能脏，对吧？但是呢你要这样你绝对没戏，然后我来给你玩脏的。哎，你觉得他这种结构关系， 他是把这个两件事混了。一件事叫兵不厌诈，哎，叫做离间计、美人计、连环计、苦肉计、36计，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不嘲笑胜利者，所以说打仗他就得想法胜。但现在不是打仗，现在是建设呀，建设那就得讲究程序。比如说老子就说了，以 这个老子去讲治国呢，那就是说治一个大国如烹小鲜，对不对？就讲究火候。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武，你可以这个打仗，但是你治文，你就不能够不择手段。现在动不动就是成功啊，动不动就是我需要胜，我需要打仗。比如文化居然告诉文化战争，这都是什么概念啊？混淆概念。文和武它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它那是文斗，这是武斗，那是文化，那是武化。他告诉说文化还得是战争，这不胡说八道吗？就相当于这以后很多人为了显深沉，他就把两个对立概念给你合起来。比如说冷暴力，它暴力就是暴力，是吧？君子动口不动手，是吧？它有严格的界限。什么叫冷暴力啊？就是说俩人我不理你了。不理你了，那叫冷暴力，这就不对。这些概念都是混淆的，就证明他思维不清楚，概念不清楚，概念不清楚就没办法交流。怎么交流啊？你知道，比如说痛并快乐着，这就是一个概念不清。 可有时候我听您 痛就是痛，你乐就是乐，你为什么非得说我痛我就是乐，乐就是痛？那要人们要那名词儿干什么？ 可为什么有时候我听您这个说话，我感觉到冷暴力呢？ 怎么是冷暴力呢？他君子动口不动手嘛，他怎么是冷暴力呢？ 对对对对，您还是君子，您还 是 君子， 是 你那个。很多人跟你一样那么感兴趣这个梅长苏跟晋王的这种分工啊， 嗯， 我觉得其实是说好听的是浪漫一厢情愿，其实是很危险的。我觉得这种幻觉就是在政治，其实政治完全可以既用谋略用诡，就是不是诡计哈，就是用谋略又计策，但又可能是光明正大，就是目的正确的。他一定要把他搞的就是说政治斗争就一定要搞这些阴谋诡计，然后又要塑出一个光明正大的这个其实不成立的每个这么晋王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其实有点危险的。我自己看啊，我觉得一个善良的光明的晋王取代了两个不太好的王子哈，他的两个哥哥哈，我深深的忧虑一个好人是不是比两个坏人对峙会政治上更差，所以我这个是我的那个看法。不过回到他刚才讲那个理论，我们很熟的，就是兵啊、粮啊、信啊这个理论。我们把孔子的理论套回到这家天价鱼的店里边看。 嗯， 那首先第一个去掉的兵，那就是警察，这个不应该拆。叼了个烟拿回扣，那我们假定哈，他也许根本没有拿回扣，他只是在那里不规范，这个先去掉。那余下来你说去粮，你对一个开饭店的人，怎么去粮呢？那无非你是就老老实实少卖钱了，所以他这个信其实也不是说叫他不吃饭，就是说你要少赚钱，你不要去骗人这样做。但问题是大家都这样开，他生活不下去，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个人觉得，如果以他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名义，就是名字不符啊，还有那个野生人工混呢、啊，这可能不是这一家店的问题。可能是很多很多店的问题。 对，我觉得，所以我刚才讲，必须得开一个公开听证，你得听正反两面的经验，让人家表达，叫做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保有你说话的权利。你正反两方，你都这样说，你比如说这，你为什么撒谎？人家说我不用林彪的话，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儿。对不对？那是林彪的话，注意啊！ 哦， 那是文革的时候传得很广嘛。 哦，林彪， 今年不是文革结束四十年吗？对吧？ 好像是林彪谈到彭德怀的时候。 那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说假话？我不说假话，我办不成大事儿啊！那这就不是他的问题，这就是社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叫社会病社会，而不叫社会病？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过多的妖魔化个人？比如这次说他这个那个那个，罚他多少钱？好像罚50万，这就错。干嘛逮了一个倒霉的？您罚他一底料有用吗？对不对？你 罚成一暴民怎么办？ 对，第一你罚成一暴民，第二你有什么用啊？你能逮着一个你就罚50万吗？这是罪行法定，该罚多少钱罚多少钱，罪行法定，不能情绪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是非法律的话。民愤是哪来的？民愤是煽动起来的。罪行法定，他什么样的罪行什么样的罪，他怎么能煽动民愤呢？你煽动谁都有民愤，对不对？你信不信？你煽动民愤，你还不容易吗？对不对？那么民，再说什么叫民呢？14亿叫民？你搞过车辆调查吗？你比如说有100万人， 社会学搞调查， 有100人反对14亿呢？光神经病不再说吗？严重的精神病就是1800万呢，对不对？有精神病患者大概是8000多万，有严重的大概是1000多万。 我怎么觉得您也是其中之一？ 对啊，你说我也是，那也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说，但是你得有证据啊，你得形成证据链，举证、质证、认证、证据链，证据链，证据分7种。你得有，你得组成 证据分7种， 7种人证物证，7种呢。完了还得 能说全了吗？ 这个，而且呢，当然说全了，但是咱没必要说全了。就跟你讲，而且估证不能采信。 好。 对不对？这都是法治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中医？中医是治一个得病的人，而且你为什么得病？是因为你正气不足，所以叫扶正驱邪，所以叫辨证施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人说你不是胡说八道吗？同样的病为什么不同样的治啊？ 嗯， 哎，为什么同样的病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它就不一样的治？叫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辨证施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大力宣传中国的这传统文化，特别是包括中医？但中医也有糟粕。 你信中医啊？ 中医也有糟粕啊，但是中医有西医也有糟粕。西医动不动就抗生素，啊，西医动不动就消毒，这都不对的事儿。你注意啊，你消什么毒啊？人就是毒，你都把人都给消灭了吗？对不对？而且多样性。一个多样性的世界，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一个多样的世界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包括我们党中央讲，差异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细菌也有细菌的权利，是吧？ 当然了，连 病毒也有病毒的权利。 天花病毒都不能消灭，天花病毒现在还保留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实验室里头。为什么？它是一个物种，这个物种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至于说它有没有用，有好的用还是反面教研的坏的作用，搁那儿实践是检治的标准。 哎，您都看见了是吧？ 不是看见，这都是报纸广泛宣传的。 这个假蛋的脑子，这脑子一绝， 这就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让我去广告行吗？我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我就相信这个网络呀，就是你说的这个民愤呐，它是这个各个口都能往外冒。你比如说，你都想不到，他们编这个段子就说这天价鱼，他还弄出这个地域之间的矛盾。 嗯， 比如说，就有人就说了，说三亚天价菜之后，海南网友的态度是，我这俩字儿啊太黑了，查他。青岛天价虾之后，山东网友的态度是太黑了，查他。哈尔滨天价鱼之后，东北网友的态度是就这价吃不起，别逼逼，赶紧滚。你看。这就挑动，这就有点地域之间的这个，是不是在这个事儿最初的时候？ 不是，我是觉得中国现在一个他刚才讲的这个现象啊，我觉得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就像在美国高速公路开车，美国高速公路开车哈，它规定65英里哈，但是大家都开75，它呢有两条规定，一条就是说你不能超过65，另外一条呢叫 follow the train， 就是说跟随大流， 嗯。 假如你特别慢哈，你也犯法。那么因为人人都超速了，所以警察爱抓谁就抓谁。随便什么时候警察叫看到你这个车，咕一停，你停下，告诉你刚才你开了75了，那给你一罚单。那你跟他说前面人也开75，但前面人开75，但我抓的就是你。那么警察抓哪两种人呢？其实警察是有规律的。一种呢就是你太招摇。车五颜六色，你音乐放得很大，你速度比人家更快，大家75，你开80，太招摇。第二种呢就是跟他对着干，你警察一车一到哈，大家就乖乖的就速度慢下来了， 嗯， 你警察已经出现了你还超速，那我就一定罚你。今天还是这两条，一个叫顶风作案，另外一个就是网上曝光。 所以中美两国都是依法治国嘛， 对吧？ 不是 命运共同体。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法官的或者说执法人的自由裁量权。 嗯， 但是自由它有度，比如说75、85，或者是65到75，它不能无限的度，是吧？你要说我就是，那个没到那个速度呢，你罚我，那我就反诉你。你可注意，这个一般来讲告警察的也不是读书。民告官的可不见得读书。 上次有个 所以说这就是自由裁量权。那么对待滥用自由怎么办？就是更加自由，你注意，哎，因为什么？就叫监督监督者，批评批评者。为什么？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他滥用自由，比如说网站，他就给你造谣，说明天就地震，天天有的网站说就有地震，你信不信？你信你就天天在外头住，早晚就感冒，早晚你就着凉，对不对？哎，你可别忘了，还是那句话，你老骗人，人家上一次上两次当，人家还能上当吗？所以叫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叫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 你 对不对？他这么个意思。所以说有人说我要管你，你凭什么管啊？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实践需要实践的。所以说用你对待滥用自由就是一个事儿，更加自由。你办呢？你天天造谣，我就问你三天以后谁信你啊？哦，你老说天天有地震，你老说地球要爆炸，我问谁信你啊？ 那 所以我们有一句老话，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对， 相信朝阳群众是吗？ 不是，这句老话是对的呀。 假如你是另外一家渔村。就在他附近的，平常那个牌照可能也会过期，对不对？你不记得了，然后鱼呢，你也可能进的是100， 卖的是200，平常也是这样，警察也打了招呼了。那现在隔壁这家，这叫什么？北海出事情了，罚了50万。嗯嗯嗯，那你说隔壁，假如你是隔壁的老板，你会怎么做？ 我要让我跟老板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嘿，您这 你偶然的，你逃进了逃得了今天，你逃不了明天，你逃了明天，你逃不了后天。如果你全逃了，社会有毛病，不是你的毛病。 哦，社会有毛病， 整个社会叫举世浑浊，唯我独清，可能吗？ 你刚才不就在说社会有毛病了吗？ 可能吗？ 你还说病社会呢？ 对啊，所以说我为什么我们不要过分的妖魔化个人？比如逮着这个家伙了，罚他50万，我认为就是错误的。他有没有错？ 有觉得应该罚？ 该不该罚？该罚。依法就是罪行法，不能说逮着一倒霉的有了作用，罚他个底儿掉，这就是非常错误的观点。